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开业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茶水他滴了掉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此岁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山有缘，为一广播伴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小矬子徐芳和蓝面瘟神于狗寻找四殿下朱棣，来到九天观，哪料想冤家路窄，正碰上那个妖道火龙祖张天杰。要说起这个恶道来，人所共知啊，这个家伙能耐还大，鬼点子还多，做的那个坏事儿，简直是罄竹难书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自从他出世以来，在黄河岸帮着托金龙摆了一座金龙交尾阵，光杀伤了明营的官兵就不下10万余人。而后他又保着元顺帝退到北口沙堰岭，又摆了一座万寿火光阵，这座大阵又杀伤明营10几万人马。所以啊，人们一提起张天杰3个字，恨得牙根都发痒。很多人都以为在破阵的时候这老道死了，因为啊，当时的老道有500-600人，跟他同等年纪的、长得模样相似的也不在少数。人们一检查这尸体，有人说这就是张天杰，肯定死了。这是一种误会，实质上他没死。这个老家伙身负重伤，死里逃生，一口气跑进昆仑山，打那以后隐姓埋名，他眯起来了，窥测方向以求一成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世界上的形势都在变化，现在又到了他出头的机会了。这小子把脖子伸出来，提鼻子一闻，气候合适了。在几个月以前，他曾经偷偷的到过一趟金马城，跟四宝大将托金龙、北国的大王胡尔卡山、胡尔卡银取得了联系。他们曾经开了几次秘密的会议，制定了一个推翻大明、恢复元朝的方案。火龙祖张天杰负责到内部来， 联系元朝的一老一少三亲六故以及反明的势力，要组织一支反明复元的敢死军。另外呢，张天杰打算凭着陆林的老关系，把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各门各户的师兄弟好朋友全都纠集在一起。因此这个家伙有特殊的任务，两个多月以来他是到处奔波，四外活动，联系了很多很多人。后来他就想到九天关这块有个观主，就是那个静修居士。这静修居士跟张天杰的师父不错，为人也厚道，能耐也大，张天杰就想拿九天关也变成一个据点。但这个静修居士人不错，就有一个毛病，胆小怕事，明明恨张天杰还不敢得罪他，尤其他这座九天关占这位置还不好，你说归苏州管吗？又不归，归大明管辖吗？也管不着，地处三不管。现在朝廷也乱，苏州也乱，因此这九天关呢，就成了独立的一个庙宇，谁说了都算，谁说了都不算。而张天杰就利用这个机会把这块给控制住了。张天杰拿这当据点也有目的，他知道张士诚和张九六这哥俩面和心不和，他打算帮着张九六鼓吹苏州独立，手里头好掌握一支人马，现在正加紧活动，要不为什么他非占据这儿呢？您说这个事儿有多巧，他正想上苏州找张九六去，路过山神庙，恰巧遇上四殿下朱棣带着老头子连登，一个车老板还俩徒弟在那躲避。张天杰比狐狸都尖呢，到了前边问明实情，他是心花怒放，这才把五个人拿货全押进九天关。看来徐芳和于镐找到这儿还算找对了。这是以往的经过，咱不必细说，书接前文呢，单说张天杰把徐芳和于镐给拦住，哈哈的大笑，娃娃，这回你们还走得了吗？可知道我张天杰的厉害？徐芳是又怕又恨，但是到了这种程度，那不打也是不行了。他回过头来看看于镐，我说孩儿，该拼命的时候就得拼了，你在旁边给我观敌料阵，看我收拾这个杂毛。徐芳说到这儿，探背膀藏得狼，拽出冰铁棒槌往上一纵，是搂头就打。张天杰往旁边一闪呢，徐芳，慢说是你呀，就你老师都白给，也是我手下的败将，你这两下子能行吗？徐芳并不答话，揉揉揉棒下加紧，就下了绝情了。可怎么使劲儿，他也打不过张天杰。十几个回合被张天杰上面一晃 底下使了个高挂连环腿，走啪扑轰，像踢球一样把虚方蹬出一丈多远，仰面摔倒。虚方还不善呢，在地下赶紧使了个鲤鱼打挺，打算起来上房逃走，哪知道奔一个跟头，他刚站起来，张天杰一晃身就到了他面前了，把左手伸出来，利用两个手指头一捅虚方的后背，别动，这招叫点穴。凡是室外的高人一般的都会这种功夫，徐芳就觉着后脊背发麻，半身就动不了了。张天杰再一伸手把他裸过来，生擒活拿，啪，小老道往上一闯，把徐芳给绑了。这阵徐芳身子可也不麻了，但是也叫人抓了俘虏了。徐芳心里着急呀，看着于镐就喊：“于镐啊，36招走为上计，孩儿啊，快跑！”于镐能跑吗？这蓝面瘟神非常轴，也重于义气呀。于镐是哇哇暴叫：“师叔，我焉能把你扔下独自逃生，我跟这恶道拼了。”手中抡起和善板门刀往前一动，唰，照张天杰就是一刀。张天杰嘿嘿一笑：“不知死的鬼呀，好，你们有多少我是收庄包圆。”于镐能听他这套吗？抡起大刀，下了绝情，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，力猛刀沉呐，舞动的跟刀山相似。张天杰一边打着一边点头，这于镐这能耐是不减当年呐。小伙子果然有两下，但是你分跟谁比呀？在祖师爷面前，你还是个幼儿啊！得了，别跟他费事了。打着打着，他冷不丁一转身，唰，躲到于镐的背后，探出二指，别动，啪这一下又给点住了。于镐往那一站，心里着急，身子动不了，半边身子发麻。张天杰跟过来一脚，把于镐踢翻在地，啪，也给捆上了。哎呀，徐芳急得直跺脚：“于镐喂，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呀？豁出我去，你跑了就得了呗。这可好啊，连个送信儿的都没有，咱是一对儿都得玩完呢。”于镐到了现在低头不语。张天杰不像打仗，把手爬了爬了，掏出手帕擦了擦，静修居士，无量天尊，把他们押到前面。是，把俩人推推拥拥押在前边。张天杰到了二殿，往正中央的椅子上一坐，喝着扣碗茶，命人把他俩推进来。这爷俩往那一站，是立而不跪。张天杰带着奸笑打量打量他们：“徐芳，你是不是有点不服？”“哎，对，我嘚就不服。”“不服有什么用？我现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我叫你怎么死你怎么死，你信不信？”“啊，我不信。”“嘿嘿，贫道知道你这嘴比铁还硬，一会儿你就知道我的厉害了。你们想不想见见你们的主子朱棣？”“啊！” 于芳一愣啊，要这么说四殿下也在这儿，那可不能不见。想到这，徐芳马上回答：“我说你吹牛，我们四殿下根本就没在这儿。你认为贫道说瞎话吗？”来人，把他们带出来。 是。 要有片刻之功，就听见脚步声音，走进几个人了。徐芳和于镐抬头一看，啊，在前面的正是四殿下朱棣，后边是老头子连登，再往后看车老板还那俩徒弟，这个狼狈就甭提了，每个人都是双倍倒减呐、啊，尤其那老连登都走不动了，有两个小老道在旁边架着，和那老板和那俩徒弟满脸是血，看了是叫人揍的，就是四殿下还比他们强点。朱棣抬头一看，啊，徐将军、于将军，你们也来了 啊？来了， 殿下，这叫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啊！哈哈哈哈，咱们君臣活活到一起，死死到一块，看这杂毛敢把咱们君臣如之何。张天杰往这边瞅瞅，往那边看看，徐芳，这回你们看见了吧，不是贫道吹牛，你们已经全落到我掌握之中。四殿下，你要是明白事儿的，就像方才我说的那样，多了要求我没有，就要求你写个降书顺表，答应把黄河以北所有的地盘交给贫道掌管，还我这人说话算数，立刻把你们君臣就放了。如果牙崩半个说个不字，我叫你们瞪眼看着，一个也活不了。说你到底写不写。四殿下朱棣把头扬起来，呀呀呸，恶道，你是个出家人，口念经文，竟做坏事儿啊！你想威胁我不成吗？黄河以北的土地，那不是我个人的财产，那是中原广大百姓的财产，那是大明的江山社稷，我给你写管什么用啊？再者一说了，我是宁死不屈，我绝不写这败类的东西。 嘿呀， 看不透你年纪轻轻，真有点骨头，拿刀来，我一刀一刀剐了你。张天杰说到哪儿就办到哪儿，伸手拿过牛耳尖刀，奔燕王就来了，把前心的衣服给撕开，他就要下手。于镐急得往前一冲，被老道给抓住。徐芳也急得直晃脑袋，不过小矬子急中生智， 呆着呆着呆着呆着，咱们好好商量，我说两句，我说两句。 张天杰一回头，徐芳，这么说你乐意了？ 哎，咱慢慢商议，话是开心锁，对不对呢？都是顺的好吃，横的难咽，要弄急了那就豁出去呗，你把人杀了你什么也得不着，对不对呢？不就是要地盘吗？哎，咱们心平气和的商议，殿下你也别一口咬定说不行，咱也提提条件，这买卖要合适咱就答应，对不对呢？ 朱棣一听这叫什么话，这怎么叫买卖呢？但是又一想， 虚方诡计多端，可能又要耍花活，所以四殿下就不言语了。张天杰把三角眼转了转了，来到虚方的眼前，矬子，你这小子尾巴一撅，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。你是不是要耍坏道，冒坏水？你打算干什么？哎，我张天杰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？你要那么说，咱就没合计了，那就甭商议了，你就把我们杀了都得了。你怎么把好话当坏话听？不是那么回事，我对你有点不相信。好吧，那你说打算怎么办？我张天杰，咱这么办，刚才我们殿下说的也不假，你说黄河以北好几省的地盘都归他管吗？他是燕王，只能管燕云十六州，别的地方不归他管，他就给你写了，也是一纸空文，你也白高兴。再者一说，我们殿下刚当燕王几天呢，德不高望不重，手下的人都是开国元勋，哪一个能听他的呢？即使他有那权力，恐怕也难以实现。这是一。二，我说就把那字据交给你，你敢去接收吗？你有几个脑袋？哎，张天杰，你说这玩意儿都没用。我就问你一句话吧，你究竟是个英雄，你还是个狗熊？你给我说痛快话。 无量天尊，英雄怎么说，狗熊怎么讲？ 你要是英雄，你就话负前言，你不把嘴一撇说了吗？来多少你收庄包圆，这是你说的不？ 对呀。 好嘞，我说你敢不敢把我虚方放了，我去请人去，回来收拾你这杂毛。你要敢把虚方给放了，你是真正的英雄，不管到哪一步，我是心服口服，外带佩服。你他娘的要不敢把我放了，把我们君臣往这一杀，你就他娘的是狗熊，你随便吧。我徐芳，你这矬贼坏道真多呀，打算用激将法来个金蝉脱壳，你认为这我一上你的当，我就把你放了吗？嗨，你随便啊。张天杰，不放拉倒，那你就开刀。 好，徐芳啊，我还就把你放了，但是我也有个条件。朱棣，你听明白了啊，徐芳去请人去，要跟我张天杰分上下论短长，要救你出九天关，但是不能无限期的，我仅给一天一夜的时间。如果徐芳把人请不回来，或者在一天一夜当中不能把你救出去，你怎么办？写不写相书？交不交顺表？ 殿下，你就答应他。 逼到这个程度了，朱棣也没办法了。张天杰，好，咱们一言为定，一天一夜，徐芳要请不来人，救不了我，我就愿意签字画押，把燕云十六州全交给你。 无量天尊，咱就这么决定了。来人，把矬子放了，要知徐芳生死，且听下回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